It's 10 a.m. Beijing time. From Beijing to the world, this is Radio Beijing International 92.3 FM and 774 AM. 北京人民广播电台外语广播，调频92.3兆赫，中波774千赫，知北京，听世界。 English breakfast, your number one breakfast, day in, day out. 这里是英语早餐， 饕餮尽享，给你力量。 Hello, this is Peter Lai. Glad to see you out there again. For today, we have a new lesson as usual. We have a unit 6, complaints, apologies, and solutions. 我们今天的课题呢是客诉、道歉跟解决方法。 对，但既然我们谈了有这么一个字呢 complaint, stop making complaints about life. Make complaints 要用复数啊。那么 apology 或是 apologies 单复数都可以 please accept my apology 或是 please accept my apologies 请接受我的道歉 solution 通常跟 to 并用 that's the only solution to this problem 那是唯一解决这个问题的方法我们看这个 dialogue between Mars 跟 Andrea 之间这样的对话我们一起注意听 Chapter 3Unit 6, Complaints, Apologies, and Solutions. Dialogue. CyberCloud Service Department, Morris speaking. Hi, Morris. This is Andrea from Innovative Inc. Hi, Andrea. What can I do for you? I'm afraid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software we received this morning. Oh? What seems to be the problem? Well, we ordered 24 copies of A-Designer, but we actually received A-Designer Lite. All 24 copies? Yes, and we didn't realize until after our IT technician installed them on all of our workstations. Oh, I am so sorry.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his problem to my attention.I think the problem may have been caused by a lack of communication among our staff. So, how can the issue be resolved? First of all, I will personally see to it that the problem is solved promptly. And rest assured, knowing that resolving this issue has our company's highest priority. Thank you, Morris. I appreciate that. I will pack the correct software myself and organize for one of the warehouse staff to deliver it in our company's service vehicle. Thank you. So I can expect the correct software to be delivered this afternoon? Absolutely. I will also see to it that you receive an additional 5% discount on the order. Thanks, Morris. No problem, Andrea. It's the least we can do. 好，现在我们就一起来看 Morris 说了。CyberCloud Service Department, Morris speaking. 我们这儿的是什么呢？就是网络云端或者网络云端的公司客服部啊，这个 Service Department. 然后后头写的 This is Morris speaking. 我是莫里斯。好，接着 Andrea 说了。 也在电话中，所以 Andrea 就说 Hi Morris, this is Andrea from Innovative Inc. 一样是来自创新公司的 Andrea 用 this is. Morris 讲 Hi Andrea, what can I do for you? 或者 Can I be of any help? 我可不可以帮你什么忙啊 Can I be of any help? 那么 Is there anything I can do for you? 好多种说法都是可以的。Andrea 就讲了 I'm afraid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software we received this morning. 所以呢 ,Andrea 是用比较礼貌的说法。So I'm afraid, 恐怕呢 ,that, 就是有一个事情发生了就是在那个软件里面我们今天早上收到的软件发生了问题。 A problem, difficulty, trouble 等等这些字眼表示困难的或毛病的等等，它后头都是要用 with 用法。I do have difficulty with this job. I have some problems with, you know, this thesis. 写这封信，这个论文呢、啊，有些问题存在，它通常都跟 with 并用。I had trouble doing the work, 或是 with the job 等等。好，接着 Morris 就说了。他讲 ,Oh, what seems to be problem? 你毛病是什么东西？有哪什么问题啊？ Andrew 讲了 ,Well, we ordered 24 copies of A designer, but we actually received A designer light. 他就说就是事实上呢我们订了24套的就是 A designer, 这个 A 设计师的软体，但是我们 actually, 实际上确实收到了 A designer light,就是比较轻量版的这个软件。 嗯哼，这个 light 呢是俏皮的说法，也就是 light， 就跟那 tonight 通常一般以俏皮的写法就 tonite 啊 tonight 这样说法。好 ，Morris 讲了 all 24 copies 全部都是这样的吗？ Yes, and we didn't realize until after our IT technician installed them on all of our workstations. 他说对的，但是呢，我们是直到呢，我们的 IT technician, 就是我们资讯部门的技师，把所有我们的工作站的就软件都已经装好之后，我们才意识到这件事情。这个 didn't realize until, 就是 not until, 所以就翻成直到什么什么才，直到他已经装好了我们才发现这件事。 I didn't leave until he came. 直到他来我才离开。好 Morris 就说了 Oh, I'm so sorry. 有时候你不用 so, 你可以用 terribly, T-E-R-R-I-B-L-Y, 千万不要翻成可怕的。 I'm terribly sorry. 我非常非常抱歉。这是很有礼貌的说法。 Thank you for bringing this problem to my attention.Bring something to somebody's attention, 就引起某人对某件事情的注意。I'll bring this issue to everybody's attention at the meeting tomorrow. 明天呢，开会的时候，我要把这个呢议题呢让大家都注意到。所以呢，非常谢谢你呢，那么让我注意到这个问题。I think the problem may have been caused.May 加 have 再加过去分词，这是对过去事物的推论，很可能是被什么造成的。所以这个问题很可能是被什么时候引起呢 ？By a lack of communication among our staff 或者 staff members。所以我们公司同仁之间呢的沟通的缺乏的关系所造成的沟通不良。Andrea 就说了 ，So how can the issue be resolved?他就说那这样的话这个事件呢这个议题要怎么样解决呢 好这个 resolved 在这个地方呢其实啊这个呢 resolved 那么如果呢你把 RE 去掉要念成 solved 两个都是代表解决 resolve a problem solve a problem 好这个意思都是一样但它的 resolve 变成名词叫 resolution那个词就变成 resolution 那个时候就变成另外用法了变成什么东西呢代表志愿宏愿希望 What are your resolutions for the coming year 今年的新的一年即将来的一年你有什么志愿呢就是这样的就是有什么什么这个宏愿啊新希望啊这样子好我们接着再往下面看 Morris 讲了 First of all 首先呢也可以讲 To begin with 或者是 To start with S-T-A-R-T First of all 就等于 first 就等于 firstly first 加 ly 都可以或者 to begin with 那么或者也可以讲说那怎么说呢在这个 to begin with to start with 都可以这样讲 I will personally 我将会亲自 see to it 记住就等于 make sure 我亲自要确定 see to it 就等于 make sure 或者放 that 从句 that the problem is solved promptly 这个问题要立刻解决Promptly, 也就是 immediately. And rest assured, 就是 and you may rest assured. You may 省掉请诸位宽心就休息 rest 休息同时受得保证获得保证就 You may rest assured that I will finish the work for you. 你可以大可放心，我会把这个工作给你为你做完。就是怎么样呢 ？That knowing 就是 rest assured knowing 就是放心。同时也了解到 that resolving this issue, 解决这个问题啊 has our company's highest, 那么 top priority, 哦这个非常棒。是我们公司呢一直以来是最高的一项的这个任务啊。Mm-hmm. 这个当务之急叫做 priority, 就是 your top priority right now, son,is to study hard. 你现在的当务之急首要之急叫 top priority, 就是要好好读书。好，他就马上听完这话就冲进了那个店里头。I want to buy some anime. Anime 是什么呢？日本话 animation 对，叫动画书啊，那就是那你好好读书，那更糟糕了，对不对？好 ，Andrew 就怎么讲了 ？Thank you, Morris. I appreciate that. 真的非常谢谢你，很感激你做的这件事情。 好 ，Morris 就讲了 ，I'll pack the correct software myself and organize for one of the warehouse staff to deliver it.In our company service vehicle. 好，我会把这些正确的这些软件我亲自打包，就是 pack 打包 by myself 就等于呢我自己，就等于呢一个副词，也就是 personally and organize for somebody 就等于 arrange for somebody， 这个一定要加个 for organize somebody， 那就不对，把某一个人重新组织，他把脑袋掉到下面，然后呢这个手脚颠倒过来，那真可怕。 I'll organize for you to do it， 就等于 I'll arrange for you to do it， 我会呢安排你去做某件事情啊。但是事务的时候做宾语的话，那 for 就不能用， I'm gonna organize a meeting， arrange a meeting 啊，那个时候的用法要特别记住。那我就会呢安排一个人呢，什么人呢 ？The warehouse staff， 或者是 the members 啊，就是其中一个人呢，那、啊、就仓库里面的人呢 ，to deliver it， 那么把它这个递送出去，然后呢，传给你们，送给你们，那么就是用我们自己公司的这个客服的服务车啊 ，vehicle 啊，不要念成 vehicle， 那个 h 不发音的 ，Andrew 说了。 Thank you. So I can expect the correct software to be delivered this afternoon. 他说，所以呢，我今天下午就可以期待收到最正确的软件了，对吗？ 好，然后就是 no problem, you'll get it, COD.、嗯、你会得到这个东西，但是 COD 是大写的，叫千万别念成 card， 那是Abbreviation 这个缩写字，就等于 cash on delivery， 就是货到什么呢？当场收钱，对吧？ Cash on delivery。好 ，Morris 就讲 absolutely。你查字典的时候，很多字典会念是 absolutely， 老外不是这么念的 ，absolutely， 重音在第三个音节啊。那当然 I will also see to it, 就得 make sure, 啊我也会确定 that you receive an additional 5% discount on the order. 啊你也会同时呢收到一个额外的 5% 的折扣针对这个订单啊这样子。哦这里头这个有就这么一个用法呢 ,an additional 加数字的用法就得 an extra,加数字 We need an extra $5,000 to do it 做这个事情我们要另外要有五千块钱才行 We need an additional $5,000 to carry out the project 这样说好接着 Andrew 怎么说了 Andrew 就因为上面 Morris 已经做了这么多他就说 Thanks Morris 就谢谢他 Morris 就说了，然后呢，就是 Morris 呢，顺便说一下，他是来自Mexico 的，就是墨西哥，然后呢，移民到美国之后呢，通常是偷渡的比较多啊，然后后来就就地合法，20年之后吧，然后他还是改成他带有这个墨西哥的口音 ，No problema, Andrea， 或者是 Andrea， 如果是西班牙人念的 Andrea， 他是 No problema， 他是没问题啊 ，Andrea。It's the least we can do. 啊，就这样说。他说这是至少我们能做的事情啊，就仅列尽我的绵薄之力。这个翻译翻得非常好。好，我们现在就来看一下 vocabulary and phrases. One, technician 技师。 Two, lack 它当名词或动词叫做缺乏。 好 ，Number three, resolve 解决，那就刚刚 Peter 有讲到，把 re 去掉就等于 solve， 所以解决问题 solve a problem 就等于 resolve a problem， 解决问题。 好 ，Number four, promptly 就是立刻、立即的 ，immediately、Number five. Rest assured that 加上从句就是大可放心，所以说你大可放心这个公司绝对不会破产。 You may rest assured that this company will never go bust、 Never go bust 就是 never go bankrupt、另外一个形容词比较长一点 Bank 就是银行那个字 B-A-N-K 然后 R-U-P-T Rupture 那个就是破裂的意思啊，但是就取其 R-U-P-T 让 bank 跟 rupt 合在一起就 bankrupt、就这么说 go bankrupt 那 go 等于 become 的意思。 Number six, priority 名词优先考虑的事是可数的，可是如果它当优先权权利的时候就是不可数。那我们说 A 比 B 更重要，可以说 A has priority over B， 或者可以说 Atakes priority over B。 那来看到例句，相较于车辆，行人在十字路口有优先权。 Pedestrians at intersections have priority over vehicles. Number seven, warehouse 仓库。 好，我们接下来看实用句 useful expressions。 好，我们来看一下投诉 one。 第一个，恐怕今天早上我们收到的送达货物有些问题。I'm afraid there is a problem with the delivery we received this morning. 好 ,Number two. 我来电客诉你们业务代表那儿收到的服务。I'm calling to make a complaint about the service we received from your sales representative. 所以这边 make a complaint 或是 make complaints 就是投诉抱怨的意思。 嗯哼，不过既然谈到这个 sales representative， 老外通常觉得这个字蛮绕口，他讲说 that word is a mouthful， M-O-U-T-H-F-U-L， 所以那个字很绕口，好一大堆的字啊，把嘴巴都塞满了，所以他通常会讲 they will shorten this expression into， 把它缩成为 a sales rep，REP 就好了，就业务代表这样子。好 ，Number three， 我可以跟谁说明有关我们订货的货品所收到的不一样吗 ？Can I speak to someone in regard to a discrepancy between what we ordered and what we actually received？ 我们可以跟谁说明这个收到东西不一样吗 ？Discrepancy 也就是有差异的地方，矛盾之处这样子。 好，接着 Number four， 我们来电对我收到的商品品质表达失望。I'm calling to express my disappointment in the quality of the merchandise we received。 好，这个 merchandise 这是通常指的商品，它是一个集合名字，不可数。He bought a lot of merchandise from that factory。他从那工厂里面呢买了很多的一些商品。这个时候呢用 a lot of merchandise, a piece of merchandise, 等等，不能讲 many merchandises。 好，接着我们看借口 Number five， 使用者疏失可能已造成机械故障。 It seems that user error may have caused the machine to malfunction。 好，这个我觉得很棒，使用疏忽者可能已经造成机械故障，这个 malfunction， 好，这个是很好的一个用法。那个 MAL 就是不良的意思呢， you know, the boy suffers from malnutrition， 他营养不良啊。mal 或者加个 nutrition， N-U-T-R-I-T-I-O-N， 所以这个字相当棒，所以这个机器有故障了。 This machine is malfunctioning.And just something's wrong with this machine. Number six. 我们正在调查引起问题的原因。We're looking into what caused the problem. Seven. 我们会尽快查明真相。We'll get to the bottom of this as soon as possible. 所以 get to the bottom of something 就是把某事情弄清楚、弄明白。 对，哦，这是相当好，弄到底的意思。Bottom 这个字呢，如果加了 s, bottoms up.作为干杯吧，就 bottoms up 这样的，好，常常会在一个 party 上面听着老外讲这样的话。好，我们看道歉 number 8。 感谢您让本公司注意到该问题。Thank you for bringing this problem to our attention. 所以 bring something to our attention， 让某件事情放到我们的注意当中，就是注意到某个事情。 但 pay attention to 大家都已经知道，但 attention 还有另外一个用法，在军语里头叫做立正 attention， 但是那个它几乎要念出来，它停顿了，声的音变成哼的音，这样的。那 stand at attention 就立正站好。When we saw the general coming， 当我们看到这位将军来的时候呢 ，we all stood at attention， 就这样说，我们就全部立正站好。Number 9， 感谢您与我们联系，您所经历到的问题。Thank you for reaching out to us with the issue you have experienced， 就说谢谢你有告诉我们你碰到的问题。 Number 10。 对于没有提供您应得的服务质量，我们诚心的感到遗憾。I sincerely regret not providing you with the quality of service you deserve. 这个句子里头特别记注意到这个 regret 这个用法有两个。I regret to tell you， 我们抱歉要通知你that you failed to pass the test， 你考试没有考及格。Regret to tell somebody，抱歉要做什么事情。 Regret 如果是 telling you， I regret telling him that he didn't pass the test， 我真后悔曾经告诉他这件事情，因为我讲完之后他就跳河呢，还好呢被我救起来，这样子好，这意思不一样。接着 number 11， 本公司为此情况所引起的任何不便道歉。We apologize for an inconvenience the situation may have caused. Apologize for 就为某件事情而道歉。 很好，那么我们看解决办法12怎么说。 我会亲自注意该问题立即被解决。I'll personally see to it that this problem is resolved promptly. 这边的 see to it 也就是老师刚刚说的注意马上解决。 也就是确定，就是 make sure， 后头放 that 从句。Number 13。 本公司正尽最大努力更正订单上的错误。We are doing our utmost to correct the error. 好，这个很棒，就是Do one's utmost， 就等于 do one's best， we are doing our best， 或者 we are doing our level best， L-E-V-E-L， do our level best， 就等于 do our best， do our utmost， 好多种用法， do whatever we can 等等，尽全力把这个作为这个纠正过来啊。接着我们看14， 有瑕疵的产品会立即免费更换。The faulty products will be replaced immediately at no charge， 就是免费 at no charge。 好，但是 faulty 是有瑕疵的，其实有一个更棒的一个字叫 impeccable， 是无瑕疵的啊，没有瑕疵的，相反的一个意思。好，接下来看 number 15， 请放心，本公司正尽一切的可能更正该问题。Rest assured that we're doing everything possible to rectify the problem. 更正就是 rectify the problem， 或是 correct this problem 都可以这样说。好，我们接着再来看有氧补给站 knowledge tips。 那这边讲的是 solve 跟 resolve 两个字，他们都表示解决，要解决问题。可是呢，就是在下面两种情况的时候， solve 跟 resolve 两个字不可以混用。当 solve 的时候代表解开、解出有正确的答案的问题的时候，我们用 solve， 像说解出难题、解出一个谜， solve a puzzle, solve a riddle。像说我的妈妈帮助我解决那道数学问题， 题，那因为有正确答案，所以我们就说 My mother helped me solve that math question. 但是呢 resolve 通常指的是解决冲突或是解决某些差异，那就像说他用到的短语就是 resolve differences， 就是解决不一样，解决分歧的部分。双方会面为了要解决彼此的分歧， both sides met in order to resolve their differences， 就是为了要解决分歧，这样子的用法。 The first example, you know, made me 让我有点呢feel a little bit sad, 就感到有点难过 because when I was young, my mother could do anything, you know, with regard to my academic performance. 我妈妈对我的功课完全没辙 because she was illiterate. 她呢，她是文盲，她没有读过书的这样的妈妈，但是整天做牛做马。尽管呢 she was not well educated, she won my respect, 还是赢得我的尊重，妈妈在天上了，我非常感谢她把我们五个孩子拉拔大，虽然她没有读过书。好，我们下次同一时间再会， 拜拜。 贞观十五年，红茶随文成公主入藏，后经茶马古道传入海外。十七世纪，武夷茶由海上丝绸之路远渡英伦，成为维多利亚下午茶的主角。一带一路延续丝路辉煌，让世界爱上中国。北京外语广播，聆听彼此，走进你我。 时间一百多年前，地点意大利南部一家咖啡馆。 老板，来两杯咖啡，一杯给我，一杯代用。 好，给您，慢走。 谢谢。 老板，我很冷很饿，请问现在有代用咖啡吗？ 刚好有，给您。 谢谢。 代用咖啡是意大利那不勒斯温暖的传统，付两杯咖啡的钱，把另一杯留给那些有需要的人。你不知道你的善意将去向何方，但你知道它始终在每一个人的指尖传递着，然后变成寒冷冬夜里的火苗，饥饿时的面包，摔倒时搀扶的手臂，哭泣时有力的拥抱。 声音在耳边，世界在心里。北京外语广播，聆听资讯，分享优质生活。